姬彤重新坐起身，认真地打量着他，如梦圆所说，这只眼睛瞳孔确实是深绿色的，镶戴了美瞳，颜色格外好看。他忽然微微闪了下绿光，姬彤回过神，又亮了。 嗯， 你能感受到吗？ 能。 什么感觉？ 血肉翻搅，钻心碎骨，说不上来。 你眉尾的这条疤是生前伤的吗？ 对。 被日本人？ 是的。 对了，我班里转来一个日本人，就坐在我后面。 嗯。 你会不高兴吗？ 不会。 我怕你不高兴，还想着跟班主任说换位置呢。 不用了。 做鬼是不是能随意出国，能满世界跑？ 不可以。 为什么？ 人间有国界，阴间也有界河的。 界河也有阴差看守吗？ 有一些，不过管得不是很严格，但也很难过去。就算侥幸过了界河，千里海域，孤魂难渡。有的鬼魂执念深，好不容易渡了海，到了那边还是会被拿下遣送回来。能真正跨过去的都不是寻常的鬼魂。 季彤欲言又止，何峰明白他想问什么。 我死后在海上游荡数日，遇到了两只日本船队，当时被仇恨控制，覆了船，13个人无人幸免。那是我这100多年以来做过最后悔的事儿。他们不过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百姓，和死在日本兵刀枪下的中国人是一样的，都是无辜的。 然后呢？ 阳间有外交，阴间也有，因为战争死去了太多人了，无法及时投胎，大多数鬼魂滞留在阴间，或是游荡人间，有的最终都没能报到，一直坐着孤魂野鬼。关于人命，很多账是算不清楚的。那时我已经化为了厉鬼，还是被交由我们的阴司处置。那时他们派了很多人才把我拿下的，恰逢11点才刚成立不久，我算是较早一批被送进去受罚的。 受了什么罚？ 都过去了，没必要再提那些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天还没亮，你再睡会儿。 我不困。 不困也得睡，不然白天上课要打瞌睡了。晚上我好好与你说，听话。 他每每如此温柔的说话，都让季彤有些招架不住。他抿唇笑了笑， 那你不要走。 你睁开眼睛，我一定在。 后半夜季彤睡得很香，也许是有他在身边，潜意识里多了很多安全感。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阴气，他想找梦圆问一问，以往他很快便会出现，今日不知为何迟迟不来。他还想与他说说遇到薛丁青的事儿。天亮，何峰送季彤到校门口，就去寻梦圆。他常年待在他身边，只要离得不是太远，何峰总能感应到。他问了几个路边的鬼，都说最近没有见过他。何峰没有想太多，梦圆贪玩，许是趁自己不在又溜远去撒欢了。一上午有10几个鬼魂来找，纷纷告亲友莫名失踪，请巡视一查。事实上何峰一回来就感觉到这一带有些异样，像被一股强大的阴气笼着，可他却丝毫也捕捉不到任何恶鬼的气息。何峰不放心季彤，去他的学校看一眼，他怕季彤分心没有现身，在窗外看了好一会儿，他没有见到季彤说的那个日本人。高田修一的桌子空空的，从昨天下午就没来学校。晚上 姬彤被班主任叫去办公楼。平常这条路亮堂得很，今儿个不知是灯坏了，还是这条线路出了问题，一整条道乌漆嘛黑的。姬彤心里有些犯怵，老觉得有东西跟着自己。他的感觉没错，这个色鬼从十字路口就一直跟着他。刚要动手，何峰不知从哪儿突然露出来，用魂鞭挂住他的脖子，硬生生把那鬼甩了很远。姬彤回过头去，见何峰在打鬼，懵了一下。何峰拉紧魂链，把色鬼拎起来。 不是说过了，不准接近这所学校。 魂链是何峰的另一武器，大多数鬼用不着白鞭，往往魂链便可对付。不管是魂链还是白鞭，都能感知所降之鬼近来事。这个色鬼前几天还纠缠了一个黄花闺女，托梦与人强行男女之事。色鬼被勒得快疼死过去，一声发不出。何峰松开他，色鬼趴在地上，吓得直哆嗦。 大鬼饶命，我刚死不久，不懂规矩，下次绝对不会了，您饶了我吧，我保证离这儿远远的。啊不，我离开这个城市，离开这个省，您看成不？ 安静。 何峰呵斥一声，吓得鬼脸更加清白。